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夏宫商在家里摆下酒宴，宴请宾朋。在这宴会之上，王幼玉和柳馥是一见钟情，两个人是郎有情女有意。柳馥是年轻小伙子，心里存不下事儿，回到家里这通百爪挠心呢，爱上人家姑娘了。转过天来，柳馥就找到王幼玉家了，见着姑娘就跟人家说了，上次宴会之上我对姑娘是一见倾心，喜欢上你了，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。其实王幼玉上回一见柳馥也动了心思了，但是姑娘家家的不能追着小伙子说这事儿啊。这会儿柳馥一开口，正合姑娘心意，这叫一拍即合。那这往后才子佳人的生活应该让人羡慕啊，可是谁成想，万事没有一帆风顺的。宴席巧遇梦中仙，郎才女貌情意绵。柳郎本是有妻人，又遇无恨反相连。盼得爱情成正果，情郎入狱苦连连。佳人望君无归期，香消玉殒谷底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南国佳人王幼玉下集。柳馥把心思挑明之后，俩人开始相处，真可以说是蜜里调油，如胶似漆呀。按说是柳馥先挑明心思的，人家王幼玉也答应了。俩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王幼玉本想着等柳馥再一提亲嫁给柳馥，从此跟着柳馥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想的倒是挺好。可日子一天天过着，柳馥是该约王幼玉就约，成亲的事儿一点没提。这下柳馥倒是沉得住气了，王幼玉心里不踏实了。王幼玉一看柳馥是死活不提成亲的事儿，自己有心问问吧，在那个社会一个大姑娘又不好意思张嘴，前思后想，最后王幼玉想了一办法。这一天赶上一好天，王幼玉就跟柳馥说，这春光明媚的，你我二人何不去郊游一番呢？柳馥答应下来，俩人来到郊外游山玩水，观赏景致。游兴正浓的时候，王幼玉逮着机会可就张嘴了，但是没提成亲的事儿，而是给柳馥做了一首诗。春寒日日雨丝丝，草满离庭水满杯，寄与东君须着意，惜花人去未多时。什么意思？王幼玉是借着诗提醒柳馥呢，寄与东君须着意，惜花人去未多时，就是告诉柳馥该注意了，该珍惜的赶紧抓紧时间。王幼玉吟完这首诗，又留心问了柳公子一句，说柳公子，小女子做的这诗如何呀？柳馥频频点头，嗯，不错不错， 王猷与辛说白说白说。这首诗不管怎么说，王猷玉算是白做了，到了也没探清楚柳父的心思。王猷玉不死心，他准备找个机会再探探柳父。这一天赶上是阴历的十五，到了晚上，一轮皓月当空，一个良宵美景啊。看到这番景象，王猷玉又想起柳父来了，于是赶紧吩咐小丫鬟说，你去把柳公子请来，就说今晚良宵美景，我要与他一同饮酒赏月。这小丫鬟出去没多久，柳父跟着来了。王猷玉见到柳父说，柳公子，今夜美景，可愿意与小女子一同赏月呀？好啊，正合我意。说罢，柳父跟着王猷玉就来到了后花园。小丫鬟早就把这酒菜呀准备好了，俩人入座之后开始饮酒赏月。几杯酒下肚，这王猷玉有点微醉了，再一看四周，除了月光一片漆黑，有时候啊这天黑人也胆大，所以您看那公园谈恋爱的哪黑奔哪儿。王猷玉这胆也上来了，心说今儿就是今儿了，我趁着黑天啊，我借着酒劲儿啊，我干脆跟柳父挑明了得了。柳公子，妾身愿将此身托付于柳郎，不知柳郎意下如何呀？柳父听完之后心中一惊，半天没言语，可转念又一想，当初是我先跟人家挑明的心思，可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提亲，怨不得人家姑娘追问我。柳父是不喜欢王猷玉吗？不是，这柳父心里有事儿。就看柳父沉吟了半晌，看来今儿个无论如何得给姑娘一个说法了。王姑娘，非是刘某我不喜欢姑娘，只是这不和姑娘提亲，着实有难言之隐呐。姑娘，我刘某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姑娘听完当时就懵了，这心里头是又爱又恨。爱什么呀？她心里头确实喜欢柳父，那恨呢？就恨柳父，你有妻室，当初为什么还与我挑明爱意呀？你拿我涮着玩呢？柳父这个时候也看出王猷玉的心思了，赶紧解释，姑娘，柳父自从上次酒宴见到姑娘，确实是一见倾心。姑娘，你听我慢慢说。怎么回事啊？咱前面说了，这柳父是洛阳人，他来衡阳的时候，有一天经过湘潭，突然看见前边有一个小旅店，这旅店门口有几个人呢，正在打架呢，就看四五个大小伙子打一个年轻人的，这挨打的满脸是血，都躺地下了。再看这打人的几位，一看那样就是地痞流氓。柳父刚想上去劝架，这几个地痞流氓啊，没头盖脸的把柳父也骂了一顿。柳父那小伙子年轻气盛，又练过武，当时气往上涌，跟这几个地痞就拧巴起来了。柳父到底是正经练过武的，这几个小子三下五除二全给打趴下了，跑了两个，剩下两个呢躺地下了。为什么？柳父出手太重，当场给打死俩，这可出了人命了。当时柳父也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由打这小旅店里出了一位姑娘，说是姑娘啊，长得那叫一个寒碜的，但凡晚上看见胆小的能吓一跟头。就看这位姑娘脸上黑里透着蓝，再仔细一看还有点青须须的，俩小眼睛，这鼻子眼儿往上翻翻着，整个一小蛤蟆。这姑娘走到跟前微微一笑，这一笑不要紧的，还一嘴的碎芝麻牙。这位公子，地下这二位怎么不动唤了？莫非是公子出手太重，您误伤了人命吧？这句话一出口，可给柳父吓出一身冷汗来。这姑娘赶紧安慰，没关系，公子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没事，就我一个人看见了，别人也不知道是你打死的。公子，你是希望我报官呢，还是别报官呢？废话呀， 谁愿意这事儿报官呢？啊，当然是希望姑娘你放我一马。放你一马倒是不难，不过我有一事相求啊。柳父心想，还什么求不求的呀，你说我办就得了呗。敢问姑娘何事啊？感情这姑娘啊，打小家里穷，养不起她，就给卖到这个小旅店当了一个侍女，帮着干干活，打打杂。别看旅店不大，活挺累的，这姑娘就想讹这柳父，让他掏钱把自己赎出来。柳父一听，这还不好办呐，自己带的银子也足，当时掏钱找这旅店老板赎人。可平白无故的你把这姑娘赎走了，难免会让别人起了疑心。柳父还挺有心眼儿，这会儿老板呢也不在店里，他先把这两具尸体拖走了埋了。赶等天黑了，这老板也回来了。柳父跟老板就说，这是我家妹子，前几天呢我爹妈得重病全都死了，家里头就我一个人了。可我知道啊，我还有个妹子从小被卖了，我自己这些年在外头干活也挣了点钱，现在想把妹子赎走，我们兄妹俩好相依为命。老板一听也怪可怜的，收了银子也就放人了。俩人出来，天都快后半夜了，刘富说，我把你赎出来了啊，我得走了，你可要遵守诺言，你不许报官。姑娘说，放心，但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柳父心说，真麻烦。行行行，你说吧。姑娘说，是你把我赎出来的，现在我自由了，可我一个女孩无依无靠的，以后的生活也是问题呀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好人做到底，你娶了我得了。柳父差点没吓尿了裤啊，我的妈呀，我娶你，这不等于娶了一蛤蟆精吗？这姑娘看出柳父的心思了，说啊，你不娶我也行，你就走吧，我回头就报官去，能不能逮着你看你的造化了。反正最后啊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柳父这才娶了这位姑娘。柳父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王幼玉听完之后非但没有责怪柳父，反而还挺可怜他。王幼玉心想，这姑娘能干出这事儿来，看来也是个贪婪之人，我得想办法帮着柳郎解脱出来。王幼玉跟柳父说，你就先留在我这儿，切记不可露面，就在我这院子里待着，不能出门。你把你老婆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，这事儿啊你就甭管了。王幼玉还真想出了一招，而且这招专治这种贪心的人。王幼玉按照地址找到了柳父的老婆，说了一瞎话，说我是柳父的妹子，估计我哥呀没跟你提过我，我哥让我找你就是跟你说件事儿。当初我哥呀打伤人命了，自从那以后我哥是寝食难安，魂不守舍。我哥这个状态想必嫂子你也看出来了。这话真让王幼玉说着了，自打柳父娶了这丑婆娘，的确是天天的魂不守舍。您想娶了一个自己腻味的人，那精神状态好得了吗？柳父的媳妇一听，哦，怪不得柳父天天心事重重呢。王幼玉接着说，我哥这种日子过够了，他今儿个投案自首去了，临走的时候他托付我给你带点东西。说着王幼玉打开随身的一小包袱，从里边拿出一封信，还有一个小布包，把这信交给柳父他媳妇儿。信封拆开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休书一封。柳父他媳妇儿一看休书，当时愣了。王幼玉赶紧说，我哥说了，此去自首恐怕凶多吉少，所以怕连累嫂子你，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。王幼玉又打开旁边的小布包，里边是白花花的银子，看样子不少。嫂子，这是我哥以前攒下的一点钱，他说呀就给你了，您一个人也怪不容易的，留着以后啊过活用。柳父这媳妇看看休书，再低头看看银子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有人说不应该呀，当年柳父打伤人命，被这女的抓住把柄，逼迫柳父帮他赎身，而且还逼婚，按说这女的有心眼啊， 他应该去官府问问这柳父自首到底是真的假的呀。就是因为这女的有心眼儿，所以他不去官府问去。为什么呀？当年柳父打伤人命，就他一个人看见了，他却没报官，这是包庇罪。现在去官府问去，肯定也没好果子。所以一想，休就休了吧，好歹能落下不少钱呢。柳父休了老婆，终于可以和心上人在一起了，他想得挺好，过几天准备跟王幼玉正式提亲，找一个良辰吉日把王幼玉明媒正娶了。可谁成想，休了媳妇连两天的功夫都没有，柳父的老家来了一个仆人，给柳父送信来了，说老爷子归西了，让柳父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奔丧去，这事儿必须回去。打发走了仆人，柳父把这事儿跟王幼玉一说，王幼玉知书达理的，也跟着挺难过，当时帮着柳父收拾东西，准备第二天启程。转天早晨，王幼玉是十八里相送，一直把柳父送出城外。柳父还嘱咐王幼玉呢，一定等他回来，今生今世非王幼玉不娶。可是柳父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。柳父回到老家，看了老父亲最后一眼，就准备下葬了。等一切安顿好了，悲伤过去了，脑子里边又想起王幼玉来了。亲人离别不好受，这相思之苦啊，也够熬人的。柳父本想着老父亲死了，家里也无亲无故了，把家产变卖了，拿着钱回衡阳跟王幼玉成亲。一看柳父变卖家产，虽说柳父自己家里没人了，可是整个家族还有别的族人呢，长辈们就得问问呢。这一问可就炸了锅了，柳父变卖家产就是为了回衡阳娶亲，而且娶的还是一个歌妓，这能干吗？都说柳父是败坏家风，天理难容。柳父想走，族里人拦着，就是不让。柳父有相思心切，一着急可就跟族里人动起手来了，一个没留神把一位长辈打躺下了，也加上老头啊年岁大了点，这一下卧床不起了。族里人把柳父就告到了衙门，在当时那个社会，小辈动手打长辈还打得起不来炕了，这还了得，当时就把柳父收监了。柳父身陷牢狱，跟外界失去了联系。这边幼玉啊可一直等着柳父呢，自打柳父一走，王幼玉是谢绝一切交际应酬，专心等着柳父回来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杳无音信。当初王幼玉的这帮姐妹都过来劝她说，你别傻等了，这帮风流公子有几个有真心的呀，你呀该应酬就应酬吧，别的不说，您现在这是广见花钱不见近钱，日子长了这也不行啊。王幼玉说，再等等吧，这刚一个多月，守孝还得七七四十九天呢，没准柳父正在家守孝呢，守孝期满他也就该回来娶我了。春去秋来，转眼三个月过去了，柳父还是没气儿，姐妹们又过来劝来了。王幼玉还是那话，没准柳父孝顺要守孝一百天，这都过了三个月了，估计啊也快回来了。一转眼一年过去了，姐妹们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又过来劝。王幼玉还说呢，没准柳郎孝顺要守孝三年，我再等等吧。这帮姐妹心说呀，你着了魔了你。日子长了也没人过来了，这会儿王幼玉可坐不住了，日日相思苦，受不了了。他写下一首长诗，还连带着剪下一撮头发搁在信封里，找了一位差役告诉他，你前往洛阳，无论如何找到柳父，当面交到他的手上。差役来到洛阳，哪儿找人去？连问带打听，最后找到大牢来了，这才知道前前后后怎么回事。这差役有使命在身呢，不怕花钱，打通门路，这才见着柳父。一看这柳父躺在牢房里，披肩散发，面无血色。差役赶紧递上信，柳公子，您的信，王姑娘托我带来的。一听王姑娘，柳父是强打精神坐起来。 拆开信一看，一撮头发，赶紧揣在怀里，再一看信，眼泪可就下来了。花银子跟老头好说歹说，这才逃换到笔墨，提笔给王友玉回了一封信，托付差役，您一定帮我带到，跟王姑娘说，此生若能重睹天日，必不负家人情谊。差役回到衡阳，见着王友玉，把这经过一说，姑娘更铁了心了。柳郎如此情深意重，我就是等到海枯石烂，也要等柳郎回来。日子长了，家里的钱可就花没了。王友玉最后索性卖掉房产，拿着银子到城郊买了一间小民房，每天是省吃俭用。别看日子苦，但过得挺有奔头。简短截说，直到唐德宗驾崩，唐昭宗继位，新天子登基，大赦天下，柳父这才出来。王友玉得到消息，心里高兴啊，一算这一别竟是九年有余呀。王友玉就等着柳父回来了，柳父也是马不停蹄赶往衡阳，可当时正赶上各藩镇交兵混战，走到半道上柳父给劫回来了。柳父去不了衡阳了，想写封信给王友玉吧，这信使也过不去啊。这时候王友玉在家还高兴呢，可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总是不见人回来。托人出去一打听才知道，外边打仗呢，路给封了。王友玉的心一下又凉了，而且比上回可更难受。明知心上人已经出狱了，可天各一方就是见不着。王友玉都快相思成病了。这时候他想起了当年柳父在狱中给自己回的那封信，于是找出那封信，按照词句给谱上曲子，抱着琵琶到酒楼歌榭给大家免费演唱。大家通过这歌都知道这女子是一片痴心的。年复一年，因为战争路还是不通，可这会儿王友玉因为相思一病不起。这天就看王友玉穿戴整齐，略施粉黛，可就出门了。去哪儿了？爬到回雁峰上头去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。而且当地还有一个传说，说只要爬上回雁峰仰望大雁，这大雁就会把你的相思之情带给远方的心上人。王友玉用尽最后的力气，终于爬上了回雁峰。他仰望大雁，把那首自编的曲子又唱了一遍，唱完之后往前一迈，跳崖自杀了。可他哪知道，这会儿柳父正往回赶呢。这就叫造物弄人呐。从此每当大雁回来之时，人们时常会见到一对男女骑在大雁背上，相互嬉笑地看着回雁峰，还时常在深山幽谷里传来几声哀婉的歌声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性情刚正，直言相对，就连皇上也要管三分。坐上高官，爱好奢侈，竟然花掉全部薪水。堂堂一国之相，被人嘲笑没钱盖房。咱们明天和您话说天下，宰相寇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。更多精彩的故事，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